攻读撒母耳记上第27章。大卫心里想，终有一天我会落在撒乌尔手中，倒不如逃到培利舍特地方去，使撒乌尔绝望，再不在全以色列境内寻找我，我方能摆脱他的毒手。大卫遂带了他那600人动身往加特王马敖克的儿子阿基士那里去。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子，伊兹勒尔人阿希诺罕与曾做加尔莫尔人纳巴尔妻子的阿比盖尔，他的部队以及他们的眷属同阿基士一起住在加特。有人告诉撒乌尔，大卫逃到加特去了，撒乌尔就再不去搜寻他。大卫向阿基士说，假使我在你眼中获得宠幸，竟在乡间城镇里给我一块地方，叫我住在哪里？为什么你的仆人要同你一起住在京城内呢？那一天，阿基士就将七克拉格赐给他，因此七克拉格直到今日还属犹大王。大卫住在培勒舍特人地方，共计1年4个月。大卫带着他的人上去，袭击了格舒尔人、基尔奇人和阿玛内克人。这些民族所住的地方是从特朗经舒尔直到埃及地。当达卫攻击那地方时，没有让那里的男女生存，只把牛羊驴、骆驼和衣服抢来带回交给阿基士。每当阿基士问说，今天你们袭击了什么地方时，达卫总是答说，袭击了犹大的南方、耶拉莫尔人的南方、克尼人的南方。达卫没有让那里的男女活着带回加特来，因为达卫想，怕他们对我们做不利的宣传，说达卫这样这样对待了我们。这是他住在培勒舍特地方整个时期内的作风。阿基士相信了达卫，心中想，他在自己民族以色列人中已留下臭名，他要永久做我的奴隶了。